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05年8月的一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这个年龄不大的男孩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接收他。病人脑子里有种奇怪的电波，犯病时经常突然失去语言能力，四肢抽搐，平均每天发病20余次。更奇怪的是，这个小小年纪的病人已经接受过一次开颅手术和一次伽马刀手术，花了10几万元医药费，吃了无数药，都没能治好男孩的病。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怪病？正在门诊医生犹豫不解时，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李永杰教授闻讯赶来，他看过病历，胸有成竹地收下了这个疑难患者。 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国内功能神经疾病的治疗和研究享有盛誉，很多患者慕名前来找李永杰教授求医。经过他的初步诊断，这个男孩的病是典型的癫痫病症状。癫痫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是因为处于大脑皮层某些部位发育畸形和外伤造成的。因为大脑表面有很多的神经细胞聚集，这些神经细胞在正常情况下都有基本的电波动，这也是形成脑电波的基础。但当这些电波集中在一起活动时，就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的很多倍，造成癫痫病症状，相当于人接受了一次比较大的电击，造成人的意识丧失，重者甚至死亡。病人小易就是这种现象。 他在外院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还做过一次伽马刀，然后呢不管用，无效。那来了以后，我一看片子，然后一做脑电图，我一看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原来手术这地方可能没切干净。 癫痫手术的方法多种多样，但目前国际上最公认的疗效最确切的术式只有癫痫病灶切除术，只需通过脑电图找到患者异常的病灶进行切除，就能恢复痊愈。于是李永杰决定为小易实施他的第二次开颅手术，切除原多余病灶。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但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手术当天晚上，小易脑里那怪异的电波又开始作怪了。 第二天早晨去查房的时候，他妈妈在那个窗台上坐着不下来。妈妈一看这个发作，又发作几次，和以前的频率差不多，他妈妈就知道这个手术是没有效的，所以他妈妈就绝望了。这绝望当然也带着对我们的一种失望。 看到绝望的母亲和再次犯病的小易，李永杰开始疑惑。已经按照脑电图找到了病灶进行完全切除，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奇怪的复发现象呢？小易脑中的异常电波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看着病人每天20几次的发作折磨，李永杰意识到小易的病绝不是切除病灶那么简单了。 我们为这个讨论了大概有3次，没人能说准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来的时候 脑电图表现特别明显的那个部位，手术以后其实表现不明显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抽？所以我们都很困惑。 经过长时间的会诊，李永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通过在脑部植入电极的方式检测小易出现异常电波的病灶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就意味着已经经历过两次手术的小易又要进行开颅，难度危险越来越大，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尝试就能够找出小易的病灶。但如果放弃，小易就将永远生活在死亡的边缘。带着巨大压力，李永杰再次把小易推进了手术室。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说的一句话就说，我们为荣誉而战，我们如果把这个放弃了，我们对不起病人。 人类的脑部每天都在进行正常放电，小易的第三次手术是将可以检测放电的电极放置在颅内的大脑皮层或者深部的可疑部位，进行数天的视频脑电监测，捕捉癫痫发作时的状况，从而清楚地划定所要切除的范围和需要保留的区域。李永杰在小易脑部可疑部位埋放了88个电极进行脑电检测。几天后，医生们终于捕捉到了小易发作前的一个异常举动。 然后我们反复的去看他发作的时候的那种表现，就发现他发作的时候他在敲那个床。然后我们就去问他说，哎，你每发作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敲一敲床啊？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什么感觉。说那为什么你要敲床呢？ 发现小易这样怪异的举动，李永杰意识到这个敲床的动作很有可能就是找到小易发病病灶的关键。 这个线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发麻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一定是在中央后回，我们说的这个大脑这个蓝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在这儿是感觉的区域，所以口角发麻一下就怀疑到这儿了。 我们的大脑结构错综复杂，上百亿个脑细胞多如银河里的星星，我们的听觉、视觉、触觉，广大的链接网形成了使我们人体正常运作的脑功能。通过小易的敲床动作，李永杰怀疑引起癫痫的病灶就在小易大脑底部，但这个区域十分危险，如果手术刀有1毫米的偏差，就会造成脑功能损失，小易就有瘫痪的可能。 很局限的，大概有两个这个手指甲盖这么大，这个区域，每次发作的时候总是他先活跃，他活跃活跃活跃到一定程度就来了，一下就爆发了。 找到引起发病的病灶后，李永杰决定为小易实施他的第四次手术。由于手术的危险性，整个过程需要小易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进行。 握手呀！ 哎，听到了，握握手啊！ 那就是他的真正元凶所在。所以我们第四次开颅，把这个地方就那么一点点东西给他抠掉了。 手术进行了10个小时，李永杰切除了小易脑中的2块病变组织，困扰了小易10几年的怪异电波终于从脑中彻底消失了。 这小孩好了，智力没受影响，肢体没受影响，后来上了大学，也特别体现医患双方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如果医生不相信患者，怕担责任，这个小孩可能这一辈子就坏了，没人再敢接手这个病人。 每周五早上7点半是李永杰教授所在的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早教班会。 每周他都要仔细听取来自 ICU 监护室和病房汇报的病人情况，做到对每个病人病例都细致入微的了解。十几年来，李永杰带领团队成功地开展了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癫痫等外科研究治疗。在他这里治疗的病人手术成功率在95%以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老龄化的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患病率节节攀升。随着神经外科的逐渐细致分化，功能神经外科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治疗包括帕金森、癫痫、慢性顽固性疼痛等疾病。粗略估计，功能性脑病患者在我国占有千万例。据预测，到2040年，在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功能神经性疾病将成为人类的第二号杀手，其危害将仅次于癌症。 所以简单的说，功能神经外科就是用外科的手段去治疗功能性的脑病。功能性脑病呢，经常是因为我们脑功能的一些缺失了紊乱了那么需要去恢复它，要重建它。所以它是一个需求的一个变化。 今天是李永杰教授的特需门诊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功能性疾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李永杰教授的专家号常常是一号难求。 我们这个科它实际上不是以挽救病人生命为最终医疗的目的，它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的治疗目的。那么它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它才有医疗市场，就是说才会有人来看病。 每周三和周五是李永杰教授的固定手术日，早上8点，一台疑难病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助手们正做着术前的准备工作，等待着主刀大夫李永杰教授的到来。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52岁女性患者左侧的三叉神经痛手术呢，叫微血管减压，这算是一个高风险、难度很大的一个手术，因为要经过这么点一个孔，进到这么深。进到差不多脑的正中间去了，所以这么点个口进这么深，在这么点个小窗口里边去操作，还要把这么细的血管要给它垫开，不能碰破血管，所以风险蛮大的一个手术。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临床极为常见的疼痛性疾病，患者常常数十年不得治愈，饮食说话都能引起疼痛。三叉神经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和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讯息传至大脑。李永杰带领开展的微血管减压术是目前治疗这一类疾病的最有效方法。术中需要把压迫神经的血管与神经分开，通过这种方法减少或消除血管对神经的刺激，使众多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 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哎， 把嘴张开 啊，张开嘴。 我是于大夫， 我是于大夫，哎， 是李主任。 乔大夫在那边站。 你都认出来了是吧？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叫终点站概念，就是不管你什么疼，到这儿了以后我们都有办法治，不管它是药物治疗，它是一种注射治疗，还是一种手术的治疗，我们都有办法治。哎，过来， 您坐这儿， 别你影响你的地儿，我坐这儿。不是，再说我也不吃这么多，我 吃酒啊。 吃韭菜的，头上戴着头架，他在马上在那儿等着，就准备做了。他做完计划，他就开始上手术台。 李老师，这不能吃饭， 看的时候还得看着点那个屏幕是吧？ 抓紧时间嘛，就是，云开了吃。就我们医生、护士经常这样，就是一边吃着一边看着，赶这个时间，说呀，我这病人该上去了，我赶快吃几口，赶快去了。 神经外科被公认为医学界地位最高，也是最凶险的领域之一。采用手术的方法修正神经系统功能异常的医学分支，被称为功能神经外科学。通常神经外科医生在进行治疗时，需要在病人复杂的脑组织中进行手术，每个步骤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安全。但就是这样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和学科，对李永杰来说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1984年，李永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在神经外科方面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医院从事神经外科工作。他勤奋严谨，天资聪慧，很快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成绩。由于在神经外科学和神经电生理学两个领域的历练，美国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向李永杰伸出了橄榄枝。不安分的他带着自己对神经外科领域更高的追求飞往大洋彼岸，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帕金森病和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新技术。 就是以前对帕金森病不是太了解，听说过，不太了解。通过一种微细的那种电极，尖端只有十几个微米，高阻抗的一个微电极，把细胞的这个信号引导出来，引导出来以后找这个细胞和抖的这个关系，然后呢把这个细胞就把它破坏掉。的确是有一种那个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我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做的一个事情。 这种新技术被称为微电极导向，通过微电极损毁帕金森震颤细胞。当李永杰看到进行手术患者的剧烈震颤在短短几秒钟后消失时，他惊呆了，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掌握这项技术。于是他开始利用所有业余时间研究关于微电极导向的相关知识。然而那时的李永杰本职工作是在实验室做猴子实验，他的跨界研究让医院的美国老板十分不满。就在李永杰苦恼之时，南加州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的艾库诺教授向他提出邀请。李永杰没有迟疑，他提前结束了博士后的训练，来到南加州继续深造，成为这里的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专家。在那里工作的两年期间，他目睹了在细胞刀技术的支持下，无数获得重生的病人和他们兴奋感激的泪水。一日，当听闻国内有200万无处寻医的帕金森病患者时，李永杰想到了回国。 我在那儿待了两年，大概见识了有1000例手术。那个时候觉得，我是不是武功学成了？我就想，我国内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没听说谁在做这个工作。而这个精确度，在脑内去定向回损的这个精确度，提高到这么一个程度，10倍、100倍以上的，那我就很有冲动想回来，要做点事情。 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疾病。这种病的患者经常四肢不自主地颤抖，全身僵硬，走路、写字、吃饭，甚至穿衣脱鞋都十分困难。这种疾病不仅使患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还给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重者甚至自杀死亡。 在中国，对于帕金森病治疗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传统的药物维持。得了帕金森病，就等于变成了怪物一般。直到1998年，有一件事轰动了整个中国医学界。在中国，帕金森病第一次完全被征服，而攻克这一顽症的人是一位刚刚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神经外科医生李永杰。 1998年，李永杰放弃了国外优异富裕的生活条件，带着细胞刀技术和国内帕金森病人的希望回到了祖国，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创建了国内首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我国65岁以上帕金森发病率已经超过1.6%，发病患者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而那时国内治疗帕金森的方法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名叫左旋多巴的药物。作为国内首位细胞刀技术治疗帕金森的应用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着实需要十足的勇气。 第一例手术是1998年7月12号。我觉得当第一例手术的时候，我的紧张，我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我不知道整个这个系统是不是运转能正常。你麻醉药怎么打？10%的利多卡因，10%的布匹卡因，打在什么部位？那钉子怎么拧？拧到一个什么程度？周围站着很多人，但是没人能帮上你多少忙。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喜欢我零食茶的拥有。

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将中国帕金森病的有效治愈率提升到98%以上，填补了中国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空白。尽管细胞刀手术愈发成熟，但中国大部分帕金森患者对手术治疗还是抱有围观态度，认为其风险较大，大多数患者依然习惯服用多巴胺药物进行维持治疗。多巴胺是我们脑中一种神经传导物质，这些物质可以保障肢体听从大脑的控制与指挥，从而完成各种动作。在大脑中有一组叫黑质的神经元细胞群，一刻不停地释放多巴胺，但这种黑质细胞会随着年龄的老化和其他原因减少。当黑质神经细胞死亡超过80%时，大脑就不能维持调节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身体就会出现帕金森的症状。 帕金森的这些症状啊，它都可以通过药物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但是药物的作用啊，是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它会出现一些变化。一个方面就是药效时间越来越短，所以要求吃的药量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就是说，吃药以后出现副作用，开关现象、移动症。 这我躺着没事的，躺着再躺着。 这位让人束手无策的病人叫胜利。在来到宣武医院就诊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患的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这样剧烈的抖动已经让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他是帕金森，他是一个多年的一个帕金森病患者。吃药药劲儿要上来的时候特别难受，全身发紧，大汗淋漓。然后那个他妈妈和他的爱人就在床上揉他，一定得揉，像揣面一样。 胜利这种可怕的病症就是多巴胺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它虽然不具有致命危险，却让患者无法正常生活，长期痛苦不堪。 它是药物的一个副作用，其实是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我们叫双向异动。双向异动就是由关状态到开状态，和由开状态到关状态这两个时候，这个会出现一个特别难受的那种，全身肌肉发紧，大汗淋漓那么一种状态。 这种药物副作用表现如此强烈的病人，李永杰还是第一次遇见。经过和专家组的讨论，李永杰决定为胜利进行手术治疗，但成熟的细胞刀技术已经无法满足胜利这种情况的病人了。在此之前，李永杰就开始对世界先进的脑深部电刺激术进行研究。他是在细胞刀微电极导向基础上安装脑起搏器。李永杰意识到，这种技术可以很好地弥补细胞刀损毁带来的不足，而且比细胞刀技术更安全，大大降低了致残率，是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最佳手段。 这手很硬，是不是？你给我做做动作，攥紧了，打开，快，快点，快点，是不是觉得好一些？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一种就是脑起搏器的这种技术来治疗帕金森病。所以这个脑起搏器呢，就它不去破坏一些细胞，就是伸进一个电极，先从那个伸进直接去刺激那个地方去抑制这个活动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一种重建性的，而不是一种破坏性的一种手术了。 这是胜利接受脑起搏器手术2周后的画面，多年痛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接下来将是新生活的开始。 天是病人邵先生接受手术的日子。数月前，他听闻李永杰教授引进的脑起搏器技术能够有效治疗帕金森病，慕名前来。邵先生患帕金森病已有6年的时间，期间备受折磨。 紧张就格外严重，作为家人特别心里特别闹心，特别痛苦。家人有时候痛苦不亚于他，特别痛，跟他痛苦。上哪去了？靠太近了吧？觉得好像没面，他没面子；离远了吧，又觉得我又不放心。得了这种病，的确是很痛苦。家人和他都是一样的。 没事哈，你靠着。 2000后。李永杰经过多次临床研究，带领团队掌握了国际先进的脑深部电刺技术，代替了细胞刀手术治疗，并把它广泛运用到帕金森、癫痫等功能性脑疾病的临床治疗中。 往下做，你不会觉得疼的，但是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比如说恶心啊，比如说心慌啊。或者哪儿窝着不舒服疼啊，你就说话，给您调整调整啊。 平时不疼。 脑起搏器，其作用与心脏起搏器有些类似，它可以维持脑患者的正常脑活动，抑制刺激部位神经细胞的活性，降低造成运动功能失常的神经信号的传递，保证大脑指挥部发出正确的指令。它同样需要在病人脑部安装头架，科学测出靶点，在体内置入起搏器。李永杰很快意识到，这种方法比细胞刀技术更加安全有效，且疗效持久。但这种技术对手术的精确度有着很高的要求，大于1毫米误差就会导致手术失败。 脑深部电刺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用机器去影响人脑的功能，是第一个案例。当然很快这个技术，这个一旦有突破了以后，随后的那人就会想啊，可以用于帕金森，是不是可以用于别的啊？所以现在可以治疗其他方面的震颤，可以治疗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还有人去用它去刺激啊这个大脑的特定部位，去改善人的记忆力，提高人的记忆力去，所以一下变得就打开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邵先生在完全清醒状态下接受脑深部电刺技术，局部麻醉，头颅钻孔仅为1平方厘米。李永杰将比针还细的电极深入脑内，准确测定后进行调试，邵先生的抖动奇迹般的消失了。 影响说话吗？ 现在没觉 得。没觉得影响说话是吧？ 对。 啊，就这样。在我们刺激的时候想知道你影响不影响你讲话啊？ 这个。 我经常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患者，对患者的这种信任，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病人把头剃光了，躺在手术台上，然后交给你了，你去做去了，这个责任还是很大的，是吧？医生的责任还是蛮大的。 听说不清楚啊，他是谁啊？是你妹妹啊？他呢？爷爷吧。 在如此高风险的手术一线工作，对李永杰和他的团队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近年来，医患纠纷和医改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密集出台的措施背后，是近日频繁发生的患者伤医事件。白色暴力不断刺激公众神经，根治医患矛盾的药方究竟在哪里？对于每天在精神高度集中情况下工作的医生来说，他们也有着自己的难言苦衷。 当医生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人对你有意见， 没有人骂过你，这我觉得特别困难，所以我也不奢望这个事情啊。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去急诊室去看看，我们的急诊室的医生护士，这个工作是相当难做的。我没见过哪个商店像那么挤那么拥挤的，我没见过哪个餐馆像那么拥挤的，而我们的医生护士就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一会儿这个床头说大夫，那个说护士快来，我们这儿液体完了，那个说大夫，我们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们句话说呀，全是这样。我是有两次偶然的机会晚上去看，我都得侧着身一个床一个床的走过去。我觉得像这样的职业怎么吸引优秀的人， 即使是在现阶段医疗环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李永杰和他的团队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大胆性格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地对待着每一个来到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患者。他们收治的病人一半以上是他愿不收的疑难杂症。李永杰说自己愿意做一名有尊严的医生，重建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古老信任。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无助母亲，她年仅20岁的儿子在一次工作意外中不慎从13楼坠下，成了植物人。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只为能够唤醒这个年轻的生命，但其他医院都无能为力。 我刚住进来啊。 过来，转过来，宝宝。哎，转过来，哎，转过来，妈妈洗一下。哎，乖子。 现在好是好了一点，现在他手现在松了，以前我这样扒都扒不开他。 越来越好的，把嘴巴打完了，打完了。 一周前他来到宣武医院找到了李永杰教授，李教授决定为年轻的孩子奋力一搏，为他实施唤醒手术，这让远道而来的母亲和儿子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 转过来， 你眼睛看看这边， 看看宝宝。 他教我们的身体力行的影响我们的不只是说就显而易见的说关心病人呀，然后负责任啊，我觉得他甚至讲到了说要敬畏规律，敬畏你所做的这个工作，然后追求真理。 作为一位爱与责任兼备的科学家型医生，李永杰始终将病人和科研创新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位置。从帕金森病开始，他和他的团队不断追踪国际医学的最新动态，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领域。他国内首创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技术，成功帮助众多帕金森患者恢复正常生活。除了在运动障碍疾病领域的研究，他还采用神经外科手术的方法，对慢性顽固性疼痛的疾病提供一种终极治疗手段，使无数患者重获新生。从1998年回国起，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团队不断壮大，李永杰也带领着新一代功能神经外科人始终走在学科建设和临床治疗领域的国际前沿。 现在在李永杰教授的带领下，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脑刺激器植入中心。李永杰教授用他的人心人数手术治疗患者10000余例，有效治疗率达98%以上，给无数曾经几近绝望的病人带来了活着的希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